城，于是不愿走的你，又告别已不见的我，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家统计局十号公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3%，增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交通部、公安部就进一步加强网约车顺风车安全管理发布紧急通知，加强网约车和顺风车平台驾驶员背景核查，平台未完成隐患整改前无限期停止顺风车业务。近日，应急管理部向参加寿光抢险救灾的山东、江苏、河北、天津消防总队发出嘉奖令。近日，人民海军第一代综合补给舰洪泽湖舰正式推出海军战斗舰艇序列，它被誉为中华补给第一舰。广深港高铁各次列车车票在内地和香港同步发售，旅客可以通过互联网等多种方式购买23号开通当天及之后的车票。中国足协官网10号正式宣布，荷兰籍教练希丁克出任中国 U21 国家男子足球队的主教练，并将于10月开始带队集训比赛。城市副中心北部的东郊森林公园、宋庄公园、刘庄公园已基本完成主体施工，部分已对市民开放。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整晚的音乐是一个有趣的舞曲。哈林说，他在当兵时曾幻想自己将来开演唱会的情形。他说，开场的第一首歌就叫《整晚的音乐》，没想到后来真的做了这首歌曲。哈林曾在第一张专辑的《别走》将国语歌曲融入了台语歌词，整晚的音乐又融合了英文歌词，这也是在当时的歌坛所少见的。

是已随风而去，驿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遇？

FM99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地区精准锁定精英人群的经典音乐广播，寻找想创业、有资源、有梦想的969广告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3-0112-5071，133-0112-5071。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969 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漆面被划伤、漆面被腐蚀？叉 PEL 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从你做施工标准，极致的工艺技术。 地址：北京朝阳区金港汽车公园 F 区北京易车威XPEL 旗舰店，电话：153-1317-5888，153-1317-5888。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969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由北京服装纺织行业协会、北京时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时尚北京杂志主办，北京时装周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时装之都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2018北京时装周，9月15号到22号将在王府井、故宫宝运楼及铜牛电影产业园举办开闭幕式、时尚盛典、品牌流行发布会、北京时尚高峰论坛、时尚北京展以及创业赛事等系列活动，让时尚与文化、创意、科技深度融合。 是我心里一个无心的。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梅红： 大数据是我们经济转型增长的新引擎，叫做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什么？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而数字经济所承载的和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不一样的东西是说，我们信息技术过去几十年更多的是作为各个行业的工具和手段，在帮助他们提质增效。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会成为引领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某教导团参谋长潘峰： 和平时期的训练演习不是为了战争，不是为了发动战争，对于我们军人来说，恰恰是为了制止战争，保卫和平。能战方能止战，你能够打赢战争，你才能够遏制住战争，才能让战争远离你所守护的人民。美好的幸福生活对于一名军人来说，我相信我们每一名驻港军人在将来的训练、学习、生活当中，一定能履行好驻军法所赋予的职能要求，守护好香港的繁荣稳定。 主持人汪涵： 因为面对困难无非三点，第一，度过了这个困难，你有度过困难的智慧，你面对困难，你有了面对困难的勇气，你绕过困难，你有了绕过困难的狡猾，多好！你还要生命教你什么？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主播乔一。今天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一起来关注。1941年9月11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正式开播。1945年9月11号，足球皇帝贝肯鲍尔出生。1972年9月11号，金庸结束武侠小说创作。1997年9月11号，中国著名女歌唱家谭晶出生。2001年9月11号，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2009年9月11号，蜡笔小新作者、日本漫画家旧井一人逝世。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乔一，让我们下期再见。 时间静静。

个时候，我也已经是个糟老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一起手牵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数着浪花一朵朵。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还笑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无度。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听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通知，2018年国庆节放假安排为10月1号星期一至7号星期日，放假调休共7天，9月29号星期六、9月30号星期日上班。2018北京马拉松比赛定于9月16号上午在北京举行。比赛期间，北京交管部门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北京市政府发布《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全市将继续优化义务教育教师资源配置，将实行义务教育教师区管校聘。市政协召开垃圾分类处理重点提案检查督办座谈会。2018年上半年，厨余垃圾分出6.82万吨，同比增长30%。故宫出版社与凤凰艺术联合发布2019年度的故宫日历，首印70万册。北京2017年度最佳演艺评选9号晚在京揭晓。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马兰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上海京剧院的《曹操与杨修》获评北京2017年度演艺成就作品。2018年9月15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10点23分，本市五环路以外区域将市民防空警报。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对于不会做饭的人来说，做饭可不是简单易学的事情。有的人做饭简直是堪比灾难现场，有的人做饭天赋可能是负数吧，做出来的东西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我曾经看到过一张照片啊，盘子里边好像是放了几块蜂窝煤一样。翻到评论我才知道，原来做的是藕片，切成了蜂窝煤的形状，做成了一盘黑色。那你有没有遇到过比较奇葩的黑暗料理呢？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Thank you.

干眼泪两行。我说我盼望，我说我盼望可相恋多一堂，但是现已深知这是渺茫，一切已淡忘，旧日这地方当凄怆。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不少车主都会有这种感觉，油表上显示的前半箱油可以开很久，可到了后半箱油的时候却感觉指针下降得特别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其实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油箱的形状导致的。首先我们要知道，仪表盘上的变化是通过油胡子随着液位的高低变化而反映出来的，但大部分轿车的油箱形状都是不规则的，也就是说油位下降了一半并不代表油已经消耗了一半，而是更多。因为考虑到车辆整体的设计，油箱形状难免会受到底盘、排气管、悬挂等的影响，而为了达到更多的容量，只能把形状设计得很不规则，比如说上边大下边小，因此在油量消耗的时候，液面的下降程度是不均匀的，而且油表的量程有限，并不能完全显示所有的油耗。还有一个原因，油加得太满。汽车油箱的设计一般都会预留大概10%的空间，即使这10%的空间没加汽油，油表的指针也已经是100%了。而如果你把油加得特别满，也是显示满格，所以当你的车一直在消耗这10%的汽油的时候，指针还不会变化，就会感觉前半箱油比后半箱油更加耐烧。再说到汽车的保护机制，为了尽量保证司机不会因为没有油而抛锚在路上，设计师在设计油表时都会尽量早地提醒司机车辆快没油了，所以后半段的油表显示也是不均匀的，红线危险区域的实际油量可能比表显油量要多一些，来尽量保证车辆还有足够的燃油行驶到加油站。所以感觉前半箱油耐烧是正常的，这种情况也是真实存在的哦。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这种伤悲没人懂，多情的总被无情捉弄，喜怒哀乐你操纵，为什么爱情来去匆匆？爱得太多才心痛，哭得太真，心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常驻联合国环境署人居署代表孙宝红 说到底呢，我们住的这个星球它是唯一的生存之地，那我们就必须把这些的这个资源保护好，比如说鱼翅，还有像玳瑁、像珊瑚这些东西，其实现在都是最高度受保护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抵御各种的这个诱惑，要考虑我们更大的这种的星球的这种生存的共同的事业。 著名天文学家叶舒华， 我确实讲那个很真实的话，告诉我有时候遇到挫折了，有时候确实气不过了，就赌气就睡了，睡了以后回来想想看，你是不是真正经历了，你是不是所有的该走的路都走过了，还没有啊，要第二天起来又再去奋斗去。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武仲良， 我觉得年龄不是限定梦想的，你自己的初心，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你像练瑜伽的，对不对，好多瑜伽有的时候从年轻开始练，现在不是这样的，瑜伽有从四五十岁、六七十岁的，还有练健身的七八十岁了，关键是坚持坚守，不忘初心。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今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正式揭牌，这意味着自去年八月杭州成立首家互联网法院后，我国第二家互联网法院正式成立。日前，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已在新发布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中明确，九月十日起有开展跨资产类别配置的投资业务需求的私募管理人登记申请，即可通过系统报送申报材料。作为善行者十年战略合作伙伴，苏宁易购通过全产业资源推动北京善行者活动的筹款和落地。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从某一角度而言，体贴是情商高的表现。麻烦自己方便别人，每一寸的细节都是在放大你自己的个人品牌。你看到的也许是平凡人的走运，或者是某个行当的暴利，而你不知道的是很多把尽力而为作为底线，把全力以赴作为上限。从第一天起，一腔孤勇，坚持2500多个日夜，才能成为现在的自己。 我们是想飞上蓝天的鸽子，确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往前，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鸽子，迎着风展开双翅，保持优美的花香姿势。 Forever 就是我们的坚持。其实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放下沉重包袱，心灵从此解脱、啊、换上夹脚拖鞋，双脚重获自由。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分享。 我们是想飞向蓝天的鸽子，确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往前，一起寻

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迎着冷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非洲野生动物保护者黄宏翔， 就是你为什么要放弃就是什么华尔街的工作，什么就是牺牲你那个什么高薪的生活。我觉得人的生命可能能达到三种类型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它能解决它的温饱问题，第二个层次是你做的事情你觉得有意思，你觉得有趣，第三个层次是你做的事情你觉得有意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经常会跟别人说，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在做任何的一个牺牲或者是付出，因为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我觉得我的人生挺好的。 演员胡歌， 神话之前我的造型呢就非常的单一，有长长的刘海，右边的脸有些遮挡吧，其实我觉得他是在限制我，甚至我会觉得那是对我的一种羞辱。我觉得既然作为一个演员，你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那个时候我在生活中跟别人聊天，比方说近距离聊天，我都会不自觉地把左边的脸对着和我聊天的朋友，我觉得这是一种病态。当然现在我过去了，也成为了成长中的一段经历吧。 著有小说《尘埃落定》的作家阿来， 我们肯定都等待过什么，对我自己来讲，比如说一本词典，一个通知书。但如果我们人永远一辈子都把我们每一个等待的具体目标都固化在物质层面上，听起来也无可厚非，有点悲哀。在我们成年以后，更多的建设我觉得应该放在我们自己的心灵跟情感上。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主播乔一，今天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一起来关注。1941年9月11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正式开播。1945年9月11号，足球皇帝贝肯鲍尔出生。1972年9月11号，金庸结束武侠小说创作。1997年9月11号，中国著名女歌唱家谭晶出生。2001年9月11号，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2009年9月11号，蜡笔小新作者、日本漫画家旧井一人逝世。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乔一，让我们下期再见。喜欢往高的地方飞，我的心。